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688-58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。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，贺主任你好。 嗯，赵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嗯，那今天我们继续跟糖尿病人呢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哈。 嗯， 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，你也提到糖尿病病人不能够不吃主食啊，为了降糖不能够啊，因为你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呢，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就会下降，那么糖耐量呢也会下降啊，这样反而不好。 嗯 啊，实际上我听您讲完了以后，突然在想，有些老年人哈，说怕自己呢岁数大了，这个腿脚不好，那我平时我省点用吧，是吧？甚至有些人呢，都几乎就不怎么走道，说我老跟着坐着。其实这样的做法呢，也会使你的关节和各个一些腿部的一些器官的其他功能的就会退化，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，是吧？ 一个道理，赵老师，我们人啊有一个用进废退。哎，这么一个所有的功能都是这样的。 嗯， 越用它的这个功能越强。 嗯， 如果不用的话，它就发生一个退行性的病变。 嗯， 哎，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您强制他不让他运动，那么强制一段时间以后，可能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，这个关节啊都是僵硬的、强直的，这个时候他关节就失去功能了。 嗯嗯。 所以您就像您刚才谈到的，有膝关节的炎的听众朋友，他一走路的时候他就腿疼啊。 嗯。 那么腿疼的情况下，他走不了路，可能他就少走吧，或者不走吧。其实这个时候关节的功能也会逐步的退化。 嗯。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呢不让关节负重，然后又让关节活动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坐在一个椅子上，椅子稍微高一点哈，然后背靠着，然后呢可以在这个椅子上把这个脚离地给它甩起来。 嗯， 哎，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又活动了，而且呢还没有让膝关节受力。 嗯， 就是既保证了这个膝关节的功能，同时呢又不加重膝关节炎症的这个严重性。 对，其实这个原理要推到糖尿病人身上，就是比如说你说你不吃主食啊，不吃主食的话，它里边消化主食当中糖的，无论是胰岛素也好，糖耐量也好，它老不用它，它就慢慢就退化了，是吧？所以呢我们还得要去吃主食，但是呢我们把这主食啊，本来咱们可以三餐，咱可以把它分成午餐， 哎， 啊也吃了，但是呢让它呢别那么费力的去消化它。 哎， 嗯， 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就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， 对 吧？那胰岛素呢，就是通过你这个食物的刺激，哎，越刺激它可能越敏感， 对， 哎，越容易分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虽然是有糖尿病，但是通过我们合理的饮食，尤其是合理的食用主食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血糖可能能非常的平稳。 嗯， 糖尿病病人一定要记住啊，您的血糖控制的好，既不发生高血糖，又不发生低血糖，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您就不发生并发症。 对。 那么不发生并发症，我们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就 第一是没有危险事件的发生、 嗯、 第二是可以健康快乐长寿的生活。 对、嗯、所以呢作为糖尿病人不要说因为我是糖尿病啊就沮丧害怕恐惧，不用。其实呢还是那句话，可能有些人不太爱听，但确实是这么回事，就是糖尿病并不可怕，但是并发症的是危害大。只要您血糖控制好，不发生并发症，那我们虽然有糖尿病也能够非常正常健康的这个长寿的。 哎， 嗯， 就是说糖尿病病人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健康长寿。 对， 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把血糖控制得非常好。 嗯， 而且把血糖要控制好啊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饮食控制。 嗯， 那么饮食控制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主食的控制。 对， 哎，昨天我们谈了主食的量和分餐啊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主食呢，您不要单一。比如说听众朋友呢说我这个主食吧我就吃半拉馒头、 嗯、 或者我就吃一小碗米饭，这个呢就是这个主食就太单一了、 嗯、 这个比如说半拉馒头单吃这半个白面馒头它的升糖指数就很高、 嗯、 但是您的这个馒头是这个白面和荞面混合起来的这个馒头， 嗯， 那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就会下来很多。 对， 啊、 就细粮和粗粮，咱们混合着做， 对， 两面面哈， 哎， 嗯， 而且这个搭的比例呢是6:4， 嗯， 就是说6份是细粮，4份是杂粮。有的听众朋友说我单吃杂粮这个呢是不合适的、 嗯、 哎，单吃杂粮吃的多呢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，营养也不均衡。 嗯， 那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平时吃的这个大米饭吧啊，我们可以做成二米饭。 嗯， 哎，就是我6份的大米4份的小米，那么这二米饭吃进去以后呢升糖指数就会大幅度的下降、 嗯、 哎，血糖就不升高。 或者有人说了我愿意吃那种豆饭， 哎， 也可以是吧。 是啊，糖尿病病人加一点红豆、 嗯、 特别好。哎、 嗯， 红豆米饭，哎，这就加了一点点豆，哎，我就血糖就非常平稳了、 嗯、 营养也更均衡了。 对、 嗯、 其实说到这儿啊，作为糖尿病人呢在吃上啊应该特别的注意特别的讲究，因为在五驾马车当中的吃是驾 辕 之马 之、嗯、 啊，所以呢怎么科学合理的来吃这特别重要。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哈、啊、针对自己的情况血糖呢又控制不是特别好，您可以早晨8:30之后来拨打电话，把一些呢这个具体指标跟我们说一下。 嗯， 我们会给您一个针对的啊 对 一个方案。 这个指标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，首先是告诉我们您的净身高， 嗯， 净体重，然后再告诉我们您有没有并发症，有什么样的并发症、 嗯、 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说您每天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，比如说送孩子呀、 嗯、 做饭呀等等啊，或者是每天您有什么样的体育锻炼运动，您把这些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给您设计出来了您的饮食方案是什么。 嗯， 然后您可以你告诉我们说我喜欢吃什么。 对， 哎，比如说您就像您说的我喜欢吃红豆、 嗯、 对吧，我们就会把您喜欢吃的这些东西都涉及到您的食谱里面。 嗯， 这个时候您拿到食谱了，这个食谱是非常丰富的啊，不是说每天就吃一个菜，是每天吃很多个菜。 嗯， 主食也是很多样的，而且有具体的什么样的做法。 嗯， 那您拿到了这样一份食疗的方案的话，您想一想血糖能不控制好吗？ 对，其实作为糖尿病人呢并不是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哈、 嗯、 实际上它很多都是可以吃的。 哎， 那就是说怎么控制量啊，这个如何来进行这个制作等等，这个呢是大家要学的。 对， 是吧。 而且有些糖尿病病人啊、嗯、他可能就抱怨说我经常去看医生，对吧、 嗯、 那我看医生的时候说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他就给我开药，对吧，开胰岛素啊开这个降糖药，他也没告诉我怎么吃啊。 嗯， 就是怎么吃确实是在医院里面不归内分泌科医生管、 嗯、 他归哪个科的医生管，他归营养科的医生管。 哦， 哎， 所以说呢在开药吃药啊这个方面只是五驾马车当中之一 之一 啊，还有四驾呢。 对，而且这个药物的控制啊、 嗯、 一定是在饮食控制的基础之上。 嗯， 如果您不控制饮食，您只是用药物来控制，那这个糖尿病绝对是控制不好的。 对对对， 哎，所以这个饮食控制非常重要。 嗯， 那么我们给到您的这个

对吧？哎，那么这个这些呢，它跟葡萄糖呢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它呢，您像这个果糖啊，它主要含在水果里面。那么果糖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不需要胰岛素。哎，所以呢，它呢就不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糖除了葡萄糖以外啊，它有果糖，有蔗糖，有单糖，有多糖，对吧？那么呢，同时呢，这个有甜味的东西，它还有这个木糖醇啊、甜味剂啊等等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这个甜的东西跟糖它是两个概念，糖还有不同的种类。 嗯， 所以糖尿病病人呢，第一呢，不是说有甜味的东西都不能吃。 嗯， 第二呢，就是说甜的东西的里面，不是说所有的糖都不能吃。 对， 哎， 那就是说在就是能够升糖的啊，这些糖的类型里边，哪一种是升糖最快的？ 嗯，这个升糖最快的还是碳水化合物。 哦， 哎，因为是这样的啊，碳水化合物呢，它里面含的是多糖。 嗯嗯。 那么这个多糖，您看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并不甜。 对对。 哎，咱们就说这个升糖指数的问题，它并不甜。 比如馒头啊、米饭呀、啊， 哎， 它并不怎么甜。 对，它并不甜，但是它里面呢含的呢是这个多糖。那么这个多糖，不是我们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不可以吃的， 嗯， 它是可以吃的，对吧？那么它可以吃呢，关键是它量要控制，对吧？我们前面也讲了嘛，主食一个是总量，另外一个是要分餐嘛，对吧？ 嗯， 那么我们人啊是这样的，吃进去的这个碳水化合物，它呢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呢，它分解完了以后呢，它就变成这个糖了。 嗯， 变成糖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肝脏呢还要把它再转换，再分解。比如说糖多的情况下，那它就变成肝糖原，对吧？这个肝脏这个仓库装不下的时候，您摄入的这个糖再多的情况下，它就把它变成脂肪， 嗯， 储存下来，对吧？那么当我们人体饿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，它先释放肝糖原，对吧？那么肝糖原不够的情况下，它才动用脂肪。所以说这儿从这个地方啊，就可以说赵老师，就是我们人减肥哈，说我这个体重怎么才能降下来，那么您这个脂肪要动员出来，要在一个长期的饥饿的状态下。 嗯， 所以有的人说我今天，哎呀，我明天我不吃饭了，我要减两斤体重。 嗯， 那这个一天不吃饭不行，您要长期的控制饮食的总量，然后运动，那么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您的机体才能够把脂肪动员出来， 对，消耗掉， 消耗掉。 嗯， 哎，慢慢的话，您的这个体重才能降下来，这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的啊。 嗯，好，那说到这个甜的东西就不能吃嘛，实际上不能够一概而论。 哎， 啊，另外呢，像有一些没有甜味的东西呢，并不见得它的糖的指数啊就低啊。 嗯， 那么有甜味的东西，像一些什么木糖醇啊、甜味剂啊，虽然是有甜味，但是呢它并不含什么真正的糖，所以也是可以吃的。 嗯， 但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咱们下期呢关于糖的问题呢再接着说啊。 嗯， 那具体怎么来吃呢，对于糖尿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呢您想让我们为您制定一个具体的怎么吃、吃什么呢的一个方案的话，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。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,8886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作为糖尿病患者，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。饮食控制好了，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。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，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，越调整越难调整。作为糖尿病患者，在心理上要藐视它，不要有精神负担，在生活中要重视它，不可粗枝大叶。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，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 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。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。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葱条粉，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，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。燕麦营养葱条粉是由燕麦、大豆分离蛋白、膳食纤维、乳清蛋白粉、乳粉、荞麦、木糖醇、魔芋粉、海参粉、山药、茯苓、葛根、桑叶、肉桂、海带粉、小麦苗粉、芹菜粉、菠菜粉、磷脂、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。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B1、 维生素 B2、 维生素 B12、 维生素 C。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、钙、磷、钾、镁、铁、锌、硒、牛磺酸。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、稳定、自身免疫力、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、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燕麦营养葱条粉这些营养成分调节血糖的作用机理是什么？如何学习营养饮食调节血糖，替代药品调节血糖？如何使胰岛素减量，逐步撤掉胰岛素？如何在控制血糖的同时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？如何每天获得专业营养师的饮食指导？如何获得低升糖指数的食品一览表？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。只要我们用心努力，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，并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，同样可以健康而快乐的生活着。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啊，有甜味的东西和糖，这是两个概念。 对，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啊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。西瓜跟香蕉，听众朋友一定认为西瓜很甜，我要少吃。 它更甜。 对，那么香蕉不太甜，我就可以多吃啊。其实不对。那么就西瓜和香蕉它提供的热量而言啊，我们吃西瓜可以吃一斤，香蕉只能吃三两。 嗯， 也就是说，您吃进去的这些东西，它升不升糖？能升高多少糖是以热卡算的，不是以甜不甜来算的，但是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吃进去的营养成分呢分三大类，一个是糖，一个是脂肪，一个是蛋白质，它们之间是会相互转换的，比如说这个我们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进去就直接转换为糖了，但是转换的过程当中呢，也要经过肝脏。肝脏是一个很大的化工厂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脂类物质呢，它也可以转换成糖，对吧？那么蛋白质呢，它不能直接转换成糖，它要先转换成脂类物质，再转换成糖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。那么这个糖要转换成蛋白质呢，也要先转换成脂类，再转换成蛋白质，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之间的相互转换啊。最后呢，就是说以糖的一个形式来表现出来。那么这种转换是由谁来完成的？是由肝脏来完成的。所以说最后我们的糖升高不升高，一方面决定于我们吃了什么，但是不决定于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有甜味的。那么当然跟甜味有关系啊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决定于它是不是甜，就像刚才我举的西瓜跟香蕉的例子是一样的。 对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肝脏功能好不好，是您的血糖升高不升高的一个关键。因为它是化工厂，它来转换的，形成不形成糖，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么如何提升这个肝脏的功能呢？就是要充足的补充营养。 对，刚才您